为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及各地区筹委会、各国际民主团体、外国政党、团体、机关和各界人士向白头山诸觉伟人呈现了锦旗、奖章、名誉称号、证书、奖状和礼物。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筹委会和亚太、非洲、阿拉伯、美洲、欧洲、大洋洲等地区筹委会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锦旗。澳大利亚朝鲜友好文化协会和厄瓜多尔玻里瓦尔省圣米格尔市政府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抗战女英雄金正淑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分别授予了名誉奖章和名誉市民证书。秘鲁马努埃尔斯科尔萨文化协会和孟加拉国朝鲜友好团结委员会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授予了奖状。俄罗斯国际和平基金联盟向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授予了奖状。斯里兰卡人民朝鲜友好协会向金正日同志和金正恩同志授予了世纪伟人奖状。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和印度苏加诺教育财团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分别授予了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成立50周年纪念奖章和名誉领导人证书。蒙古赫姆有限责任公司、尼泊尔记者协会和墨西哥人民社会党、俄罗斯朝鲜友好文化合作协会、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科威特亚洲记者协会等政党团体向金正恩同志分别授予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女英雄金正淑奖、世界伟大英雄奖状和奖状。另外，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蒙古筹委会、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塞浦路斯筹委会、塞浦路斯朝鲜文化友好协会、亚非人民团结组织、朝鲜友好协会、老挝朝鲜友好协会、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芬兰朝鲜协会、厄瓜多尔支持朝鲜自主和平统一委员会、厄瓜多尔同朝鲜人民友好文化团结瓜兰达协会、墨西哥人民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尼泊尔共产党马列主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巴西自由祖国党主席、秘鲁工人农民学生人民阵线总书记、斯洛伐克朝鲜友好协会主席、中国北京吉盛昌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和德国亚洲世界网络公司总经理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礼物。